海参的营养价值高，很多朋友都知道，近年来吃海参的人啊也是越来越多，但是说实话，目前海参行业乱象比较严重，如果不是行家，如果没有经常买或是吃海参，真的是很难分辨纯淡干、盐干以及糖干海参的区别，更难分辨野生海参以及养殖海参的不同之处。 如果你想给亲人领导送海参，却不知道如何鉴别真假，如果你一直在吃海参却糊里糊涂的花了大把的冤枉钱，不妨来试一试鲜芋仙的野生一级品的淡干海参，来自于地中海纯净海域，没有污染，好泡发，一盒呢200克干参，原来是1999元，现在拨打4007106108参加我们福天进补的特惠，只要699元，而且订购3盒就多送您一盒，华道至每盒只要524元，还要再送您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，非常的划算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有在专卖店买过海参的朋友们啊，都知道这价格啊，少则5000-6000，多则上万。其实并不是海参的品质有多好，营养价值有多高，而是层层转手之后呢造成的高价。参农呢卖给当地的批发商，批发商再分流给中间商，中间商少的1-2个，多的5-6个，所有的中间商都要加价，最后啊才能进得了专卖店。所以呢，消费者免不了要多花冤枉钱。另外呢，如果是养殖海参，还需要建池费、饲料费、人工费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，成本巨高。 而我们的海参呢，不但没有中间商一斤几千块钱的差价，也没有柜台专卖店几十万的豪华装修费，最重要的是啊，自然生长在地中海纯净海底，以海藻及海底微生物为食，只有捕捞费，成本很低，同时呢营养价值高，所以啊，我们能把货真价实的海参卖出白菜价格，让过去想吃海参但又嫌贵的老百姓们都能吃得起好海参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524元带回家这一盒淡干海参是200克，这隔两天吃一次呢，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每个月也就是水果费、停车费来吃海底人参了。 手机尾号5288的朋友啊，是买给老婆孕期吃的，说海参呢很新鲜，肉质 Q 弹爽滑，没有杂味，用你们送的这个焖烧杯啊发出来很大，老婆很喜欢。还有3663的朋友说自己用纯净水泡发的，并且放在冰箱里面，果然泡的要大很多，海参泡好后呢这口感啊特别劲道，以前都是买的即食的，觉得很方便，可是对比了你们鲜芋仙的野生海参之后啊，觉得还是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。 是的，我们的野生纯淡干海参啊，不加盐糖，泡发率高，富含了蛋白质，营养成分呢酸性粘多糖，还有海参皂苷，还有16种的氨基酸。如果您是需要孝敬长辈送海参的，好吃又有营养，如果您是需要馈送礼品上档次又健康的，那么鲜芋仙的野生淡干海参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。 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来一盒200克是1999元，现在只要699元，而且呢订购3盒呢还要再送您一盒，华道至每一盒啊只要524块钱，每一根野生海参连15块钱都不到，所以才会说啊今天是白菜价呢，而且呢成功订购还有一床亲肤柔软又暖和的夏凉被免费赠送，2米乘2米3的规格，夏天可以当空调被，冬天可以当床单，想购会员价都要298元，今天呢订购海参不花钱免费送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，真正的野生海参啊会存在个体的差异，长短胖瘦不会像养殖海参那样整齐统一，再者呢手工自然晾晒的海参啊不如烘干机加工出来的美观，但营养保留的更为完整，所以如果您是想吃到真正有营养价值的海参，那一定要注意挑选了，不要一味的光顾着看好看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最后20秒之内打进4007106108，咱们福天海参养生粥一盒不需要1999元，也不需要699元，订购3盒送一盒，只要524元，价值298元的水洗夏凉被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划算到一头海参啊，连15块钱都不到，就可以吃到海底人参，享受海参16种氨基酸、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，以及海参特有的酸性粘多糖、人参皂苷等等。好了，留下最后的一点时间给你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

八，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提醒各位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699元带走纯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之外，订购三盒就多送您一盒价值1999元的鲜一鲜进口野生海参了。划下来这每盒海参只要524块钱，连每根连15块钱都不到，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给您。这样的活动直到8月10号就截止了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威名知识热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，少有善终。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二集。 原来早在陈敬被拿当天，大顺就日夜兼程奔回了老家。那天陈家接到官府喜报不出2个时辰，何家老小正欢天喜地，大顺突然跑回来说是少爷下了大狱。老爷闻之，忙吩咐陈三金速去太原，不管花多少银子都要保管少爷平安无事。大顺也随陈三金回了太原。老爷吩咐他哪儿也别去，只守在大牢外打探消息。陈三金腿都跑断了，银子也白花了许多，1个多月下来，哪家官老爷的门都没进得去。巡抚衙门的门房是个不讲理的老头，他每次门包照收，就是不肯进去通报，只说这事儿谁也没办法，皇帝老子发话了，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，见了巡抚也没有用。陈三金是越发害怕，也不敢回去，只在太原待着，四处打点托人。这天听说京城来了个清官，便领着大顺来了。陈三金见了魏相书，话还没说上半句，先扑通跪了下来。大顺年纪小小，毕竟没有见过做官的，也不懂得规矩，也不知道怕事儿，嚷着说，我们家少爷原先也没有跟着那些读书人去，后来出来看热闹，还劝人熟人回去呢，不知怎么着就跟在后面走了。回到文庙时，官府里捉人来了，别人呢都知道跑，我们家少爷傻里傻气站在那儿没动，这糊里糊涂就被官府捉了。陈三金正要骂大顺不懂事，魏相书却摆手问着说， 嗯，我来问你，你是跟着陈敬的吗？你能仔细再说一遍吗？ 大顺便把发榜那天他是怎么出来玩时看的榜，如何回去告诉少爷， 少爷如何发的脾气，如何嚷着要回家去，如何听到外头吵闹又出来劝人，等等等等，一一都说了。魏相书仔细听着，又再三询问。陈静说的每句话他都问了。问完之后，魏相书心中有数，忙叫陈三金过来问他： 你找过巡抚大人吗？ 哎，去了巡抚衙门好多回了，巡抚大人只是不肯见呐。 陈静的案子，皇上下有御事，我必要同巡抚大人一道上奏皇上才行。你今日午时之前定要去巡抚衙门见了吴大人。 这个，哎，小的何曾不想啊，小的硬是见不着大人呐。 哎呀，拜菩萨要心诚，没有见不着的官儿。 小的知道了，这就去巡抚衙门。 陈三金像是明白了魏相书的意思，忙掏出一张银票。魏相书把银票打了回去。 我就是查这个来的，这个就免了啊！你快快去巡抚衙门要紧。 哎，好好好。 陈三金在魏大人面前像听懂了什么意思，可出门却又犯糊涂了。世人都说没有送不出去的银子，没有不要钱的官，这话谁都相信。可这魏大人他自己不收银子，好像又暗示别人去送银子。他一路上反复琢磨着魏相书的话，很快就到了巡抚衙门。门房已收了多次门包，这回陈三金咬咬牙重重地打发了，那老头才抱了进去。吴道一其实早就听说陈静家里求情来了，只是不肯见人，这回啊照例不肯露脸。 真是笑话，一个土财主家的管家也想见府台大人。 老爷，小的以为您还是见见他。 哼，老夫为什么要见他呀？ 小的听陈静的管家陈三金说，他们家可是有着百年的基业。 哦， 陈家前明时候就出过进士，早不是土财主了，如今他家又出了举人。 哼，这个举人的脑袋只怕保不住啊。哎呀，好吧，见见他吧。 陈三金怕大顺不懂规矩坏了事儿，只是叫他在外面挡着，自己随门房进去了。过了老半天，吴道一摇着蒲扇出来了，门房介绍了来人是陈静家的管家陈三金。 小的拜见府台大人，我家老爷。 知道了知道了，你不用说呀，我也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是想上我这儿走走门子，送送银子，就能保住陈静的脑袋，是吗？ 求府台大人一定替我陈家做个主。 皇上早替你们陈家做过主了，闹府学如孔圣，死罪死罪。 府台大人，我替我们家老爷给您磕头了。 磕头就能保头吗？ 陈三金掏出一张银票放在鸡案上。 府台大人，只要能保住我们少爷的命，陈家永远孝敬您老人家。 大胆，你把本府看作什么人啊？不义之财一文，我的人品就不值一文。门房。 是老爷。 送客啊。 老爷 又怎么了？ 小的看他陈家也怪可怜的，好好中了举人却要杀头。 陈三金又掏上一张银票。 府台大人，请您老人家一定成全呐。 哎呀，我说门房，你听见没有啊？ 陈三金，你还是走吧，别弄得我们老爷不高兴。 陈三金再次掏出一张银票，话未出口， 吴道一把蒲扇往鸡案一摔，正好盖住了银票，生气地说： 哼，打出去， 老总出去。 立马跑进两个衙役，架着陈三金往外拖。眼看着过了午时，魏相书乘着轿子去了巡抚衙门，吴道一正闲坐花厅把盏小酌，听得门房报警来说魏相书来了，忙迎了出去。 来，魏大人，请请请。 府台大人请。 走进花厅，吴道一命人添酒加菜，喝了几盅。魏相书说： 府台大人，张公明和项成胜是你我共同审，向他俩行贿的举子共有朱熹贵等九人，落榜的读书人上街闹事，情有可原呐。 哎呀，魏大人呐，皇上下有言旨啊，这些读书人如孔圣闹府学，都得杀头啊。 有个叫陈静的，他自己中了举，也没有贿赂考官。 我知道，他不就是当年的那个泽州神童吗？ 嗯。 可是他凑什么热闹？好好的中了举，却要去送死啊！ 还请府台大人三思啊！这个陈静，杀不得。 他是犯了死罪，又有圣谕在此，如何杀不得呀？ 府台大人，我赶来找你正是此事。如今重判了试卷，陈静三场下来，考官们画的全是圈，应该是乡试第一名啊。 什么？您是说陈静应该是解元？ 正是。府台大人，杀了解元难以向天下人交代。 那我们就不让他做解元吗？ 虽说可以不点他解元，但老夫看他诗文俱佳，尤其实践高远，必为国之栋梁。这样的人才如果误在我们的手上，上负朝廷，下负黎民呐。 哎呀，魏大人爱才之心，下官极是佩服啊。可是您敢违背圣谕吗？这个下官是不敢的呀。 府台大人 啊， 只怪陈静年轻不懂事啊，他糊里糊涂认了死罪，却不知轻重。 大人如何说他糊里糊涂的认了死罪呢？ 陈静原是去劝说别人不要闹事，结果被众人裹挟，冤里冤枉的就被给捉了来。他知道自己没事才站着不动的，不然他会跑不了。 哎呀，陈家人原来求过魏大人了？ 想必陈家人也来求过府台大人了。 哎呀，既然如此，下官愿陪魏大人再问问陈静的案子。 第二天，陈静被带到巡抚衙门大堂重新问案。魏相书此时心里是有底的，他顺着那天的事儿前因后果的问，陈静头上就没有罪了。他还劝说带到巡抚衙门大堂重新问案。魏相书此时心里是有底的，他顺着那天的事儿前因后果的问，陈静头上就没有罪了。他还劝说别人不要闹事，应是有功的。吴道一是收了银子的，又以为自己同魏相书心息相通，并不节外生枝。但毕竟陈静的名字到了皇上手里，他得拒绝悔罪才得交差啊。可是这个陈静脾气犟，说自己原是劝说别人，所以混在了人群里，无罪可悔。 再说考官受贿已是大伙都知道的事情，读书人愤慨闹事儿也是事出有因，要放人呢就得把所有人都放了。陈静拒不悔罪，官样文章也做不下去了，皇上那儿可就不好办的。魏相书这下真急了，再想不出法子来，陈静还得回到牢里。知道其余六个闹事的读书人，也有中了的，也有没中的，他们都感激陈静仗义，只劝他先保住自己脑袋再说。陈静只说要死大家一块死，要活大家一块活，哎，就是不肯写半个字儿。可是过了几天，巡抚衙门的门房突然找到陈三金，叫他快去大牢里把陈静领回去。陈静呢，糊里糊涂出了大狱，才知道自己中了戒缘。再看墙上的告示，原来朱熹贵同那个六个闹事的读书人，不分青红皂白，都问了死罪。又听街上有人传闻，两个考官被押解回京了。陈静经过了这牢狱之灾，就像变了个人，回到家里成天闷闷不乐。母亲和妻子淑贤苦口相劝，他也是愁眉不展。三乡五里的都上门道贺，陈静呢只是勉强应酬，背过人来就是唉声叹气。他至今不明白，别人掉了脑袋，他为什么活着出来了。他并不侥幸自己活着，想着那几个问了死罪的读书人，这心里就非常难过。只有朱熹贵并不冤枉，考官也并不冤枉。眼看着春闱之期逼着到眼前来了，陈静迟迟不肯动身进京。陈老太爷天天火冒三丈，可陈静呢仍是犟得像头驴。为这事儿，陈静家始终没人敢高声说话。忽然有一天，魏相书大人派人送来一封信，原来魏大人回山西办差，正好顺道回家省亲，在太原逗留了两个多月，每天都有读书人上门拜访。言谈间，魏大人听说陈静因这次大难心灰意冷，再没有进城的意思，明年春闱都不想去了。魏大人忙写了信，差人送到泽州陈家。魏大人在信里激赏陈静的策论和文采，知道他才华超拔，抱负宏远，他如果哪天获得高就的话，必能抚军安国，旷世济民，倘若成少年意气，恐怕会耽误一生，实为不忠不孝。读罢了魏大人的信，陈静只觉得芒刺在背，羞愧难当。又想，魏大人不把他看成只图一己之功名的庸俗之辈，真是难得的知己。这些日子，爹娘劝也劝了，骂也骂了，他却像邪魔上身，油盐不进。这回却让魏大人给骂醒了，他心中愧悔不已，恭恭敬敬跪到爹娘面前，答应速速进京赴考去。毕竟时日已经耽搁，转眼就过了正月。这天陈庆动身赶考去，家人忙着往骡车上搬着箱子包袱行李等等。老夫人没完没了地嘱咐大顺出门要小心，少爷是不知道照顾自己的。大顺点头不止，口里不停地答应着。淑贤突然要呕吐，忙掏手帕捂了嘴，婆婆看见了喜上眉梢，上前招呼 怕是有了吧，静儿她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静儿怎么就缺个心眼儿呢？她怎么还没出来呀？ 我去屋里看看吧。 陈静正在书房里清理书籍，三岁的儿子千吉跟在后面捣乱，嚷嚷着要和父亲一起去。 你呀，再过20年吧。 这个时候，淑贤进来了。 他爹，我有了。 陈静只顾低着头整理书籍，一时并没有理会他。淑贤站在门口，有些羞恼。陈静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，回头望望妻子。 淑贤，你说什么？ 淑贤也不搭话，低头出去了。陈静收拾好了，跟着父亲去堂屋燃香祭酒，拜了祖宗，这才出门上车。父亲手扶车辕，再次叮嘱他： 静儿，进京以后要事事小心呐。 静儿，娘放心不下呀。 你只管自己看书，好好的应试，半句多余的话千万不要说啊！再也不要像在太原那样了啊！出头鸟做不得。 爹娘，你们放心就是了。 冰天雪地，骡车走得很慢，陈静也不着急，只在车里温书。走了一个多月，到了河北地界，忽见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肩负书囊徒步而行，甚是困乏。 哎，让开让开让开、啊、快让开。 骡车慢了下来，大顺高声喊着让他让路。陈静撩开车帘，看了看这位读书人，吩咐大顺停车。陈静觉得这人眼熟啊，忽然想了起来，忙下车拱手拜道： 敢问这位兄台，您可是高平举人张谦学兄？ 您是哪位啊？ 学弟泽州陈静，10年前您中了乡试首名，那年我才11岁，父亲领着我去了您家拜访。刚才家人冒犯，万望恕罪。 哦，原来是新科解元，您的英雄豪气可是传遍三晋呢。 兄弟过奖了，请兄台与我结伴而行如何？ 这 一路上正好请教呢，请上车吧。 谢了，我还是自己走吧。 兄台不必客气。 哎，先生您就上车吧，我家公子一路只是看书，没人给他搭个话，快闷成个哑巴了，有您作伴啊，正好说说话嘛。 张谦只得依了陈静上了骡车，问他： 陈贤弟啊，您怎么也才上路啊？ 现在离春闱2月有余，我们路上再需走个把月，难道迟了吗？ 愚兄惭愧啊，我可是三世不第的人，科场门径倒是知道些，有钱人家子弟秋闱刚过就入京候考去了。 用得着那么早早赶去吗？真要温书，在家还清静些，想那京师必定是眼花缭乱的。 贤弟有所不知啊，人家哪里是去读书，人家是去送银子走门子。 哼，这个我自然知道，不过太原科场案血迹未干，难道还有人敢赌自己的性命吗？ 这回朝廷处置科场案确实严厉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巡抚吴道一也被革了职，戴罪听差，可谓着功名二字，天下不怕死的人多着呢。 我不信所有的功名都是银子送出来的，兄台曾居乡试魁首，三晋后学引为楷模，此次会考兄台一定蟾宫折桂，荣登皇榜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